第十三集， 白思君认命地走到客厅沙发坐下。不过没一会儿，梅雨琛竟然抱着笔记本电脑下来了，并且手上还拿着一个 Kindle。 他把 Kindle 递给正在刷微博的白思君。 你要想上网的话，我上面还有一台电脑。 你在这里马子？ 我可以。 这是你家，当然可以。白思君没有接话，打开 Kindle 挑起书来。梅雨琛的口味有些刁钻，好多书白思君连听都没听过。他翻了一会儿，梅雨琛突然道： 我把那篇短文发到你的微信上了。 哪篇啊？ 梅雨琛的唇角勾起一个笑容。 专门为你写的那篇。 白思君立马反应过来，涨红了一张脸。 发给我做什么？ 学习学习。 梅雨琛的眼神重新落回到屏幕上。 我可不轻易给人写东西啊。 那意思，你该感到荣幸。 不要生气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心。 由于梅雨琛说新书和科幻有关，白思君便挑起了一本看起来还不错的科幻小说，波兰作家的《索拉里斯星》。小说的文字有些晦涩难懂，身为编辑的白思君下意识地觉得或许是一本水平的问题，所以他又挑了另外一个译者的版本，但发现还是有些难懂。这样的小说需要绝对沉下心去细读，然而耳边的咔嚓咔嚓的键盘声总是扰乱他的注意力。他不由自主地看向斜对面缩在单人沙发专心码字的梅雨琛，突然有些羡慕像这样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的人。梅雨琛码字时是完全面无表情的，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般。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很有魅力，白思君也不得不承认，梅雨琛工作的样子确实让人有些移不开眼。不知不觉中，他的视线开始涣散，脑子放空，整个世界里只剩下那些连续不断的键盘声。突然，键盘声停下了，白思君的视线跟着聚焦，接着便对上了梅雨琛那双深沉的丹凤眼。他猛地收回视线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但显然梅雨琛并没有放过他的打算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 在看什么？ 有点好奇你在写什么。 别急，写完就给你看。 梅雨琛的语气很轻快，似乎心情很好。不知为何，白思君竟然听出了一丝宠溺，就好像梅雨琛专门给他的一项特权，不仅可以参与他创作的过程，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他的作品。白思君的心思有些乱，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回到小说上，心不在焉地看到中午，白思君只看了不到十页。另一边，梅雨琛码字的劲头慢了下来，看样子一直在反复删改。白思君看了下时间， 中午点外卖吗？ 梅雨琛抬起头来看他。 你会做饭吗？ 很平常的一句话，但白思君总是摸不透梅雨琛在想什么，所以又忍不住揣测梅雨琛的意思。 他是在单纯的问我会不会做饭，还是在针对是否点外卖的问题讽刺的问了一句废话？ 白思君觉得自己有点魔怔了，总是想太多。不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不够了解梅雨琛的缘故。抛开脑子里的杂七杂八想法，白思君老实道： 会炒鸡蛋。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好似在说就不该期待太多。 那还是点外卖吧。 哦。 白思君顺手点开外卖软件。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 都差不多，反正都吃腻了。 白思君划拉屏幕的手停住了，收起手机。 要不我给你做蛋炒饭吧。 其实白思君基本没下过厨房，他拿锅铲的姿势就跟拿笔一样。他妈看得绝望，说他没有做饭的天赋，以后啊还是得找个会做饭的媳妇。当时白思君想的是，他还可以吃外卖啊，反正又饿不死。 但是现在听到梅雨琛说吃腻了外卖，他突然有点同感，也不怎么想吃外卖了。梅雨琛微微弯起眼角。 好啊。 白思君十指交叉活动了一下手腕。 家里有米吗？ 没有。鸡蛋也没有。 哦，那我去买。 出发之前，白思君确认了一下厨房里的东西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，但就是没有柴米油盐。他去便民超市买了一打鸡蛋，一小袋泰国香米和两根火腿肠，然后又买了一小瓶油和一袋盐。当他来到厨房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时，梅雨琛竟然也来到了厨房，一副要旁观的样子。如果白思君是大厨，他倒不介意有人在旁边欣赏，但关键是他的目标是把所有食材都弄熟，至少吃了不会拉肚子，他不想暴露这一点。 你去客厅等着吧。 梅雨琛撇了撇嘴，一脸无聊地离开厨房，白思君这才敢放开手脚折腾。他先淘好米做上饭，接着打鸡蛋，把火腿肠切成丁。不知不觉中，电饭煲里飘出了悠悠的米饭香气，空荡荡的屋里顿时多了一丝生活的气息。 哎， 客厅的方向飘来梅雨琛的声音，白思君应声看去，只见背对着他的那个单人位沙发上，梅雨琛正探了个脑袋出来，下巴搭在沙发靠垫上，一脸期待地看着他。 我饿了。 白思君扫了眼电饭煲，数字面板显示还有五分钟。 马上就好。 这五分钟里，白思君把崭新的炒锅和锅铲拿出来准备好，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。 你家有围裙吗？ 沙发后的半个脑袋立马转过来。 没有。 那算了。 梅雨琛盯着他看了一阵。 我去买。 白思君觉得他又搞不懂梅雨琛了，这个连泡咖啡都嫌麻烦的人，竟然愿意为一个不重要的道具亲自跑一趟。 其实不用也可以。 不行。 梅雨琛斩钉截铁地否定，边走向玄关。 我要看你穿围裙的样子。 啊？ 他不确定梅雨琛这是想嘲讽他还是想怎样。他突然发现，难不成直男和 gay 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？不然为什么他总是跟不上梅雨琛的思路呢？小区的便民超市不远，梅雨琛很快回来了。在他离开的这十几分钟里，白思君在网上找出菜谱看了看，心中基本上已经有了八九成把握，甚至有些跃跃欲试。不过当他看到梅雨琛手里那花花绿绿的东西时，他做饭的心思瞬间减少了大半。 就没有素一点的吗？ 我专门为你挑的。 哎，行吧。 他实在是拿梅雨琛没办法，他抬手想要接过围裙，没想到梅雨琛躲开了他的手。 我帮你。 白思君没有想太多，他收回手，梅雨琛把围裙套在他的脑袋上，接着双手抓住了围裙两边的绳子。围裙的结是打在腰后，白思君下意识地想要转身，但这时梅雨琛突然按住他的腰，让他定在原地，然后双手穿过他的肋下，就这样在他身后打了一个结。梅雨琛打结的时候两人离得很近，白思君几乎能听到耳旁的轻缓的呼吸声。他愣愣地等梅雨琛给他系好围裙，在梅雨琛退开时，他听到梅雨琛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： 你的腰好细。 白思君的耳朵有些发红，他僵硬地转身面向灶台。 你去客厅等着。 梅雨琛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厨房。其实白思君根本不介意男生之间的接触，他上大学的时候还和室友睡在一张床上过，但梅雨琛不一样，他知道梅雨琛喜欢男人，所以这样的接触 总让他觉得有些别扭。